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北戴河、吐鲁番、少林寺，哎，这几个地名放在一块儿，您能马上联想到什么呢？哎，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就是黄宏和宋丹丹表演的那个经典的小品《超生游击队》。虽然那是1990年的一个老小品，但是事到如今仍被很多朋友奉为经典当中的经典。话说从1990年到如今，黄宏和宋丹丹合作了许多的经典小品，而且在很多作品当中他们扮演的都是夫妻。各位好，欢迎准时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儿的快乐之旅啊，将继续上演小品欢笑游，与您继续聊一聊小品舞台上那些本非夫妻的夫妻档组合。黄宏跟宋丹丹1990年合作的《超生游击队》可以用天衣无缝来形容，而就在短短两年后，另外一部艺术水准更高的作品诞生了，那就是《秧歌情》。宋丹丹和黄宏在这个节目当中扮演一对满头白发的老夫妻，无论是言谈话语还是行为举止都是惟妙惟肖，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不过就在这部经典作品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让人落泪的心酸的故事。1992年的除夕，宋丹丹演完《秧歌情》回到家已经是凌晨了，直到回到家她才发现自己的儿子发高烧已经不省人事了。看着高烧的儿子，宋丹丹内疚极了，在送儿子去医院的途中，他是伤心的落了泪，最终在医生的救助下，孩子才得以转危为安，不过非常的危险。通过这件事情，咱们也能够看出身为演员的宋丹丹对艺术的这份执着，为了观众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下面呢，咱们就来欣赏一段宋丹丹黄宏表演的这个小品《秧歌情》的片段。 你不就怕人认出你是村长吗？我给你化化妆。 化妆就认不出来了， 保证变个人似的，给你往年轻了化。 那玩意儿能化多年轻呢？ 要多年轻有多年轻。 哎呀妈，真能吹，还要多年轻有多年轻，你给我来个十七八的。 没问题，不就十七八吗？我一使劲能给你整托儿所去。 可能吹了，从小练这么。 你咋的？ 化妆就化妆，你掐我干啥玩意儿你啊？啊， 这叫掐吗？这叫拽着老皮筋褶子都不招色了，比死手抻着点儿。 那你不白抻吗？我这脸是拿手一抻跟平原似的，一撒手就跟梯田似的。 可不咋的，可费色了，画一脸蛋得使儿媳妇两管口红。画眉毛 啊，再画就成调色板了。 眉毛是提神的东西，你没听人说吗？眉毛是心灵的窗户。 眼睛才是心灵的窗户呢。 眉毛是窗框，我点了给窗框刷点油漆，洋活。你这吹个喇叭能把你咋的？人李乡长不还在我们秧歌队打大锣呢吗？ 他能和我比吗？ 你咋的？ 他是哪年参加工作的？我是哪年参加革命的？要在城里就我这资格，那得算离休。我是北戴河疗过养的干部，

各位好，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小品舞台上那些本不是夫妻的夫妻档组合啊。因为觉得自己亏欠家人太多，所以从1993年开始，宋丹丹的身影开始淡出了春晚舞台，直到1997年，为了满足自己的丈夫能在春晚舞台上再见到自己的心愿，宋丹丹再度和黄宏搭档表演了小品《回家》，老搭档重新聚首，可以称得上是如鱼得水，一个动作一个眼神都能达到绝对的默契。不仅如此，宋丹丹和黄宏还特意制作了很多贺卡作为礼物送给在场的观众。当贺卡像雪片一样飞舞到观众席的时候，宋丹丹非常的开心，因为在她看来，回家这个小品也是送给自己丈夫最好的礼物。下面呢，咱们就来欣赏宋丹丹黄宏表演的小品《回家》。 这玩意儿是啥？见过没？ 哎呀，大哥大， 小名少鸡， 王老板给的 啊？对，给的，人家新买了个翻盖的，因此淘汰了砖块的。 二手货呀？ 是， 那不值钱。 我这二手货咋不值钱呢？ 这玩意儿跟人一样，二手货相当于二婚。你没听人说吗？原配夫妻恩恩爱爱，一旦离婚马上歇菜。 你纯属瞎扯，你要跟我离婚了，我再找一个，这属于二锅头，闷着更香。 说啥呀？这烦人。走，回家。 回家。 把2000块钱拿来，我上街给爹买年货去。 啊，对，你听我说 啊， 王老板刚才给咱介绍笔新活，一会儿就来20辆新车上光开拉。 怎的？ 1辆车100，10辆车2000，20辆车2000块毛。 哎呀，太好了！挣 完这笔钱再给你爹买年货。 太好了！哎呀， 啊， 那要误了火车呢，赶不上三十晚上给我爹磕头了。 你真笨。用他给你爹打个招呼， 传呼我爹， 号码 0457-512-1111， 通了，呼多少？ 119。 呀，哎，你爹够火的，你爹。喂，哎，请呼119，回电0100908888888。 这号码够牛的。 这就叫不出房间不出屋，天涯海角任我呼。快不？你爹？ 我爹？去！爹，爹，咋没声呢？ 你真是德国汽车，笨死！移动电话你得移动着接呀、啊。我来。喂。啊，有了 啊！ 你爹这声咋像鸟叫呢？ 你爹像鸟叫， 你快点，别让它飞了，你快点。 爹， 啊， 爹， 啊， 爹， 哎， 我叫爹，你总答应啥呀？ 我这跟你使劲儿了，你 烦你。爹， 哎， 啥玩意儿？找王老板开啦？ 生意。 哎呀， 生意 来了。 喂。王老板跟我们说了， 是 这笔活交给我们、我们正等着你呢、什么、必须进口了？ 哎呀， 有，我们这什么辣都有。 你说啥呢？咱哪有进口辣呀？ 先把它勾住，完了咱上街去买去。 快点，大婶。 喂，有啊。 啊， 什么？啊，报一下辣的具体品牌啊。 哎呀，啥品牌？外国辣。 我上回拿那张汽车报纸呢？ 糊墙了。 快找 啊！ 喂，我们这辣太多。让我的助手帮你查阅一下啊！ 坏了，老公， 咋了？ 可能让我糊房顶了。 你站起身来，你马上看吧，马上看。 哎呀，太高，我看不清。 我给你取梯子去。 回来。 啊， 坐着。 坐。 洗一下行不？ 哎呀，你客气啥？洗。媳妇一着急，丈夫就成驴。 哎呀。 啊。 这小包内容够热闹的。 哎呀，你别光看热闹，你快找辣。 啊。 嗯。 名人出书一塌糊涂。 哎呀，不是这张。 那你往前走。 我往前走。啊， 科隆绵羊没爹没娘。 又错了。 那你往后走走。 我往后走，往后走。 啊，中国足球何日出头？ 你看清楚再念行不行？你累啥小子呢？你在这儿。 腿长在你身上，你走哪儿我念哪儿，这叫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行。 你说话那么不文明呢？你自己骑的啥自己不清楚啊？我大过年的把猪球还整出来了，这不给咱添堵吗？我这一年看完假币看假 A， 最可气的世界杯，天天喊着能出现，到后来狗带嚼子瞎胡雷，是吧？ 老公 啊， 找到了！ 喂喂喂，我们找到了，找到了！哦、你， 我们公司各种车蜡， 各种车蜡， 具体品牌 糊上了！ 我跟他说， 喂！喂，什么？不在我们这擦了， 我这就买去。 喂， 你跟他说我上街买去，我马上上街买去。你跟 2000块钱，眼瞅着到手的生意让你给搅黄了。 你看，发那大火干啥呀？黄了拉倒啊！咱这就回家。 回家， 把2000块钱拿来，我上街给爹买年货去。 儿子、 啊、 你听我说， 怎么的？ 现在擦一辆车是平时3倍的价钱 啊！ 你想他过年要不回家了，这能挣多少钱呢？ 过年不回家看爹了？ 哎呀，你等挣一笔大钱，给你爹买最好的年货，你爹看这东西肯定比见着你亲。 说啥呢？ 不是，我来给你打个比。 我爹是村长，你知道不？ 我知道。 我爹就这觉悟啊。瞧一提钱你那个样烦人。 你看又急了，说翻脸就翻脸，像你们这干部子弟都这毛病。来呼你爹。啊，呼字不好听，大过年都呼地瓜呼土豆，哪能呼你爹呢？还呼你爹行吗？跟你商量点事儿，万一电话呼通了，跟你爹好好商量商量，咱晚回去几天，挣完2000块钱回头就回家。 晚回去可以，但是我有个要求。 你说。 电话拨通之后，咱对着电话给我爹磕头。 既然你对我这么铁，我给你爹磕出血。你爹。 爹。 我现在就磕。 啊。 喂，爹。 我给他磕。 啊，又错了。 哎，爹呢？整个大哥大辈儿都往下跌。 什么？给王老板送货？送什么货？年货。哎呦，我媳妇儿，这是想啥来啥，来个送年货的。 啥年货？ 别急，我先问一问。喂，过年了，打算给老板送点什么货呀？啊，海洛因呐！听见了，有海洛因。 海洛因。 贩毒团伙，妮儿，赶紧回家躲躲去。 躲啥呀？这玩意全球通，到哪都能把你逮着。 那怎么办呢？ 赶紧给110报警。 别急，我先把他稳住。 啊。 喂，请问这海洛因具体在那儿接货？ 啊。 什么？听差了，不是海洛因，那是什么因？铁观音，那你差哪儿去了你啊？ 铁观。铁观音是茶，我爹就爱喝的茶。 喂，铁观音是茶，我爹最爱喝的茶。喂， 别的赶紧送来，就送来。 关机了。我眼瞅着到手的年货又黄了，这个家是没法回了。 站住！你这怎么回事？ 我怎么回事？ 我看你不大对。 我有啥不对的？ 你一会儿要回家，一会儿不回家，一会儿要开拉，一会儿大哥大，现在把桶又拎起来了，你到底要干啥？ 我干啥？我挣钱买年货，我干啥呀？爹， 你慢点，爹可以问清楚，爹整个大哥大逮谁都叫爹。 你放心，问不清我绝不叫。你以为我愿意叫那破玩意儿吗？喂，谁？说话。哎呀，你终于来电话了，爹呀、 啊！爹， 你听听， 是爹呢？哎呀！真是爹， 快 给爹磕头！ 你咋磕呀？ 已经说好的对着电话磕呀！ 你这磕他也看不着，这不白磕了吗？ 看不着，他能听见声啊？ 听声好办，你给我。喂，爹呀、啊，我们给你磕头了。爹呀、啊，你听见没有？爹呀、啊，这头磕的砰砰的。 干啥呢？你这是给我爹磕头呢，还是打我？ 我爹呢？ 我这算个气氛。 过来， 过来， 跪下， 跪。 磕头，你说吉祥话。 吉祥话我会说。 爹呀，过年好啊！ 爹呀，千万要吃饱啊！ 爹呀，祝您老长寿啊！ 爹呀，过年多吃肉啊！ 爹呀，我们给您磕头了。 爹呀，吃饺子要煮熟了。 你咋就知道吃呢？ 你不说要说吉祥话吗？ 趁爹高兴，赶紧提不回家的事儿。 对，接着来，接着来。 爹呀，我们不回家过年了。 爹呀，我们在外面挣钱了。 爹呀，您老千万别难过呀。 爹呀，我们挣钱买年货呀。 爹呀，我们不是不想家呀。 爹呀，买年货的钱让我花了。爹电话关了，你让爹听听。 这大哥大是从王老板手里买的是吗？ 2000块钱我嫌便宜。 是拿给我爹买年货的钱买的是吗？ 我去买完大哥大汽车再开蜡，没想到生意黄了，之后家回不去了。我不是诚心，我媳妇儿，你别这样，你骂两句，你打两下也行，要不然你哭出来，你得出点声啊。 此处无声胜有声。 我错了， 你花那么多钱买它干啥呀？ 这不要回家了吗？我心拿着它在乡里乡亲面前给你长长脸吗？ 有这玩意就能长脸呢？ 这不显得咱们挣钱了吗？再在外边这么折腾为了啥呀？不就是为了多挣点钱让人高看一眼吗？咱人活着不就是图个面子吗？ 你说啥呢？人活着就图个面子。老公啊，咱这日子不是过给别人看的，咱回家过年图的是团圆，咱要那份虚荣干啥呀？ 我给王老板退回去。 拉倒吧，既然买了退他干啥呀？ 那咋整啊？ 咱就拿这玩意当年货送给咱爹，往后爹要想咱了就给咱拨个电话。 太好了，回家 回家回家。 给爹擦的拖拉机呀、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宋丹丹黄宏表演的《回家》。通过这个小品，宋丹丹完成了丈夫的心愿之后，她再一次离开了春晚的舞台，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家庭上。而黄宏与宋丹丹这对经典的小品夫妻档也不得不暂告一段落。不过黄宏并没有因此而不再表演反映夫妻之间内容的小品，他又找到了几位新的搭档，这里边既有演技颇佳的实力派美女明星，也有靓丽夺目的央视金牌主持人，他们又是谁呢？先别急，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吧。上面的娱乐大篷车也该暂告一段落了，送上这首黄品源莫文蔚演唱的《那么爱你为什么》。稍事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呢，再来跟您聊一聊黄宏和春晚小品当中另外两任搭档妻子的故事。稍后见。 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